活士当地星期二揸车前往高尔夫球场，在洛杉矶市郊一段的公路失事，连人带车翻滚冲落山坡。活士脚部严重受伤，需要植入钢板稳定，而家正在洛杉矶一间医院留意。现年45岁的活士是15项大满贯锦标得主，他受伤的消息震撼体坛，众多专业运动员以及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特朗普分别慰问活士。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有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星期一同星期二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城市广场嘅慢线咧有架坏车阻路噶，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御龙山。咁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城市广场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御龙山。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嗰边啦，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系车多，车龙排到过去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我建议设立100%担保个人特惠贷款计划，由政府提供担保，上限是在职期间平均每月收入的6倍，以80,000元为上限。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二人住户可以在5月31日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的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的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陆宇光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10,800里。 早晨啊，谭永辉。 系早晨，陆宇光。早晨，各位听众。 系咁啊，大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个国际新闻节目《108,000里》啦。 系啊，每个礼拜我哋呢个时间咧，同大家讲讲国际嘅新闻啦，各地嘅事情啦，大家关注嘅事情，或者有啲大家未必有留意，但都应该要知道嘅嘢啊。今个礼拜都好多地方有一啲新闻要跟进啦，或者有啲新嘅消息啦。咁我哋先从而家好多国际媒体嘅头条咧，就系美国嘅情报方面咧，就有一份嘅解密報告公開了，是關於一位記者，本身是一位沙特人，就是卡舒吉，他在土耳其的這個地方裡面被殺害，那個這樣的案情一個情報報告公開了出來。 是啊，咁啊，美国咧就喺当地时间嘅星期五咧就公开呢份嘅解密情报报告啦，就话啦卡舒吉案嘅一啲嘅调查原因系乜嘢咧？就系话咧系沙特阿拉伯嘅王储穆罕默德咧系批 准杀害佢噶。咁呢份報告咧就可以話係都幾考驗咧阿拜登嘅政府咧將會點樣處理啦，處理同沙特阿拉伯嘅關係啦，係咪要向呢個沙特王儲去到追究責任咧？係咪要處罰佢或者係制裁佢咧？呢啲嘅措施咧都可能會影響咧拜登同埋咧沙特阿拉伯未來嗰幾年嘅關係嘅。 呢、这个报告咧系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咧系撰写嘅。咁个报告评估认为咧，穆罕默德批准咗呢一个行动计划系要捉拿或者系杀害卡舒吉嘅。咁、那个报告亦都系分析咗一啲其他嘅嘢噶吓。 系咁报告就分析咗咧，沙特嘅王储就喺沙特里面嘅决策地位啦，王储一啲嘅主要顾问咧都有参与呢次嘅事件啦。咁同埋咧，王储以往都试过用一啲嘅暴力方式咧，令一啲嘅意见人士灭声啊，所以就得出呢个王储有参与呢个卡舒吉案嘅结论啦。 沙特嘅即係最高嘅領導咧，就係王國王啦。咁但係咧，係好多人都認為咧，而家實際上掌權啊，或者係做決策嘅咧，都係呢一位嘅王儲啊。咁亦都有媒體報道咧，喺美國呢一份嘅報告，拜登其實喺處理嘅過程之中咧，係直接同國王，而非同呢個王儲咧係即係進行溝通啦。咁當然有啲係媒體嘅報道嚟嘅。嗱，呢個報道頭先講嘅報告公開咗之後咧，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咧係宣布向76名嘅沙特公民咧係實施簽證限制，指佢哋咧係威嚇異見人士啦。呢、這個禁令嘅名單咧係冇公開嘅，咁但係就報道話咧禁令裏邊咧係冇包括沙特王儲嘅。 咁啊，呢个行动咧就冇直接针对王储啦，咁所以被外界咧就视之为放生王储啦。有一啲嘅民主党议员啦，同埋人权组织就批评咧拜登政府啊，再次要求拜登政府咧去到制裁沙特王储。咁而国务卿布林肯就解释话咧，呢个行动咧唔系话要同沙特嘅关系破裂，而系要重整同沙特嘅关系，咁先至更加符合美国嘅利益咁话。 咁啊，讲翻沙特嗰方面嘅处理啊，其实呢个案咧喺沙特里边咧。他们觉得是即官方的方面的讲法呢就是处理了的。因为呢亦都是有五位最少五位的人士呢在这个案里面呢是被沙特里面呢是审判了。咁原本是判了死刑的，后面呢就即改判了一个长刑期的监禁啦。咁在沙特的方面呢觉得是处理了。咁沙特外交部呢就发表声明，表明呢是拒绝完全拒绝呢美国呢份情报报告的内容，形容报告的评估是负面啦，虚假同埋不可接受嘅，并指呢个报告里边咧包含不准确嘅资料同埋结论。 咁讲咗咁耐，卡舒吉案嘅一个背景系点咧？咁卡舒吉案咧，卡舒吉咧，佢系一位异见嘅一位记者啦。咁啊，中年系59岁嘅。咁佢生前系住喺美国，就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经常咁批评沙特王储嘅一啲政策。喺2018年10月咧，佢就去到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嘅领事馆攞一啲嘅文件。但系入咗去之后咧，就被杀害。调查发现咧，佢系被一啲嚟自沙特嘅保安同埋情报人员杀害同埋肢解。 沙特当局咧一直都有否认咧，王储咧系涉案嘅。咁王储只系承认有政治责任啦，就话呢件事件咧喺佢治下发生。咁啊，头先有提过啦，就喺沙特嘅法院里面咧系审判咗啦，处理咗呢个案件啦。咁分析嘅方面咧，亦都系讲到即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同沙特嗰个关系密切啦。咁指呢份报告其实一早完成，但系就特朗普拒绝公开。 咁至于拜登啊，而家上台啦，咁又对沙特嘅态度系点样嘅咧？咁佢竞选嘅时候曾经承诺话咧，会令到沙特因为卡舒吉案咧而受到唾弃。咁上台之后咧，都有啲嘅动作咧，都影响到沙特嘅关系噶。包括咧就系唔再支持沙特喺也门嘅空袭行动啦，又话会停止向沙特售武咁。咁而呢份嘅解密报告咧，就系拜登同埋沙特国王萨勒曼通过电话之后一日咧去到发表噶。咁虽然咧拜登上任一个几月啊，先至同沙特嘅领袖去到通电话，比以往嘅总统系迟咗去开展呢个关系啦。咁但系白宫就话咧，两个人嘅对话咧系冇提及卡舒吉案啊，到咧就之后咧先至发表一个咁样嘅报告吓。 亦都有啲分析咁讲嘅，拜登上台之后咧，睇嚟就系对沙特咧变得温和一啲。咁现实就系咧，沙特嘅石油蕴藏同埋个区域地位咧，系对伊朗有一个有效嘅制衡啦。沙特咧都可以协助美国喺区内咧系打击恐怖主义啦。相信拜登上台之后咧，仍然都系维持翻美国同埋沙特嗰个战略伙伴关系嘅。 好啦，咁不如我哋都睇完卡舒吉案之后咧，都睇一睇咧就系呢个新型肺炎疫情嘅发展啦。大家都关注到咧就系疫苗点样去分发啦，系派发到几多俾唔同嘅国家，有冇足够嘅数量生产到？咁啊有疫苗之后又点咧？见到最新嘅情况就系咧，欧盟27国领袖咧就举行视像峰会，去到讨论呢个肺炎疫情啦。咁啊各个国家咧就同意喺疫苗护照上面合作啊。咁但系乜嘢叫做疫苗护照咧？同埋佢嘅适用范？各国就有不同的睇法，譬如一些依赖旅游业的国家，譬如希腊、西班牙等等，就可以希望就是可以尽快推出这些疫苗证明。但是有些都有些国家是持反对意见，譬如德国和法国，他们担心这个措施对于没有接种或者不能够接种的人是造成歧视，所以很多这些争拗在这 里。是啊，德国总理默克尔有讲到这个疫苗护照的准备工作可以在夏天完成，但是不代表这个护照就可以通关。亦都有啲意见认为新冠疫苗嗰个接种工作真係开始无奈，各国都应该着力確保呢个疫苗供应，而并非讨论呢个疫苗护照嘅问题住先。欧盟接种率就係较英国同埋以色列为低嘅，咁成人接种率大约係8%，嗰个接种率就大家觉得唔係几理想啦。咁当然都可能係同呢个疫苗供应短缺有关。例如呢个阿斯利康星期二就向欧盟表示预计今年第二季先至能够交付嘅疫苗比原定係大减一半。 咁轉而咧，有啲歐洲國家咧就轉向中國同埋俄羅斯咧去到採購疫苗啦。例如話匈牙利咧，上個月就成為第一個買中國國藥疫苗同埋使用俄羅斯衛星五號疫苗嘅歐盟國家。咁而捷克咧，亦都批准咗使用中國同埋俄羅斯嘅新冠疫苗啊。黑山同埋北馬其頓咧，今個月亦都開始分發中國疫苗啦。咁而非歐盟國家之中咧，塞爾維亞係第一個使用中國疫苗嘅歐洲國家，亦都有訂購咧俄羅斯嘅衛星五號啦，同埋咧就德國 BioNTech 輝瑞疫苗。咁呢個嘅疫苗咧嘅接種速度係比其他歐洲國家更加快嘅。 咁啊，呢只冠狀病毒啦嚇，咁啊纏繞住全球嘅範圍咧，即係都超過一年啦。咁啊，由舊年即係中國開始啦，咁一路去到好大個唔同嘅範圍啦。咁當然而家睇到咧，就喺譬如話美國、英國嗰啲嘅感染個案啊，或者死亡宗數咧，都係呈一個即係緩和咗或者下降嘅趨勢啦。咁但係譬如話歐洲。德國、法國嗰啲咧，近期亦都係擔心緊一個佢哋嘅第三波又翻嚟嘅。咁呢個疫苗咧，對即係整體控疫嚟講咧，即係大家都寄予一個相當厚望啦。我哋今個禮拜嘅評論部分咧，咁就有朋友啊，國際關係學者袁彌昌咧，就同我哋講下呢個疫苗相關嘅外交啊，疫苗外交咁咪特別係咧，即係頭先有提過啦，有一啲譬如中國、俄羅斯。仲有印度等等咧，其實佢哋都有啲生產嘅，而且係即係出口俾好多唔同嘅地方添。咁呢方面外交咧，即係都好多朋友好留意嘅。咁啊，睇下袁彌昌喺咪電話旁邊咧。 係袁彌昌你好， 譚永輝、陸宇光早晨。 早晨。 嗱，頭先都講到話咧，即係而家有一啲嘅歐洲國家都買緊中國同埋俄羅斯嘅疫苗啦，亦都見到咧，譬如一啲嘅非洲國家啦嚇，亦都有係買呢個俄羅斯嘅疫苗啦等等。印度嘅疫苗咧，亦都喺一啲嘅地方咧，系去到供应到啦吓。你点样睇咧？而家即系中国、印度同埋俄罗斯呢个输出疫苗，所谓疫苗外交嘅个状况，你点样形容咧？ 咁而家较新嘅发展系之前净系有传中国系特别系要主力系想喺欧盟可以俾到欧洲。地方疫苗之前就可以令到中東歐佢某啲友邦係可以攞到啦。咁當然其實之後就慢慢發現，亦都其實中國嗰個疫苗外交個佈局亦都慢慢成形嘅。咁但係比較喺我哋都可能比較詬異嘅就係俄羅斯同印度，其實佢哋本身個疫情都係唔係太理想啦。咁加上印度根本其實佢自己都唔係好夠疫苗嘅，甚至要反而係要世衛佢嗰個疫苗分配計劃係要俾翻大概係1億支俾翻佢。但我諗呢度背後就係見到當俄羅斯同埋印度呢啲國家，當你見到中國嘅之前嘅口罩外交啦，咁而家可能個疫苗外交係個攻勢係咁強烈嘅時候，咁其實無論俄羅斯又好，印度好，都有個叫所謂叫大國嘅焦慮啊，因為俄羅斯不嬲都係令人覺得佢都係一個 近似大國嘅，但係佢通常都係一個破壞者或者係係擾亂你啲嘢嘅一個咁嘅角色。咁而印度不嬲都有個大國夢，咁亦都係俾佢覺得其實當你喺而家疫情呢個時候，當你西方嗰、那個那個霸權或者嗰個主導嘅地位慢慢下降嘅時候，亦都見到嚟緊世界可能將會步入一個多極或者多強嘅一個世界。咁我諗佢哋都會有一種即係會比較而家比較焦慮或者比較心急，就覺得其實一定要喺即係疫苗上啊，係即係增加佢嘅軟實力啊，同埋增加佢個大國嘅地位咁樣。 嗯，袁微昌啊，我其中即係關於今日討論即係主要其中俄印佢哋嘅疫苗外交呢個部分咧，我印象中睇過有一篇係喺英國天通傳媒，咁佢都係講即係呢個題目，咁佢其中有一啲嘅資料咧就講到頭先我哋講嘅三個國家咧，佢哋嘅疫苗咧都唔係淨喺自己地方度生產嘅，咁就可能喺第二啲地方，譬如巴西咁都有生產中國啊、俄羅斯啊等等嗰啲疫苗啦。其實呢、這個疫苗外交，如果佢好似頭先你上一個即係題目咁講咧，即係佢會成為一啲即係新嘅外交角力嘅場所咧。其實啲主要戰場會圍繞喺邊一啲嘅地方咧？係淨係南美洲啊？即係落後一啲嘅地方啊？等等啊？定係一啲即係傳統已經即係有一定嘅即係盟友地方都會拉埋落水？嗰、那個戰場究竟會係點樣？ 咁中國佢本身就比較aggressive 啲啦，進取啲啦。咁佢之前我都話，其實連中東歐嘅國家都會想去援助嘅。大家見到就係、是中國最大部分嚟緊會出售或者送嘅，我諗係譬如印尼啊、土耳其啊、秘魯啊、巴基斯坦啊。咁佢個手法都幾特別嘅。咁佢有啲佢就送啲俾你先，送幾十萬劑俾你先，跟住就話慢慢就出貨俾你。咁呢、這個你見到其實當然而家國內嘅接種率其實都唔可以話好理想啦，其實應該只係得3-4% 係接種咗。但始終今次其實中國你話係令到佢可以令到洗脫翻佢去年佢疫症爆發嗰陣時佢嗰個壞嘅印象或者唔係幾好形象，或者佢而家真係去主動去做呢個疫苗外交都好，其實佢都係。都是佢呢個一個好對於嚟緊喺中國，無論喺全球嗰個形象啊，甚至佢個軟實力，甚至係一個成個總體嘅體系，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啦。咁我哋而家睇到比較耐人尋味嘅，就係其實中俄兩方都會對南美呢個地方係特別有興趣。咁當然你唔可以話，即係南美當然有啲地方係比較貧窮啲嘅，但係其實都有啲都有個基礎，基本經濟基礎。但係你見到。我想對於中俄來說，它這個是一個很難得可以將它們的力量或者勢力可以投射去南美洲，去美國這個美國的後院的一個 絕好的機會。所以其實當然其實對於中國來說它會比較全方位一點，但譬如俄羅斯啊這樣，那它主要都是很地緣政治化的。 嗱，咁睇翻西方國家，譬如英國、美國等等咧，咁雖然佢有啲好多嘅啲，譬如大學啊或者藥廠咧，去到研發疫苗啦，咁但係對於所謂一個疫苗外交嘅一個競賽上面咧，就好似冇啊頭先所講中國、印度、俄羅斯呢三個國家咁為積極喎，你點樣睇呢個現象咧？ 咁我相信西方民主國家其實佢哋首先他們已經遭到疫情很大的影響，其實他們現在要盡可能要控制個疫情，跟著重啟個經濟，所以其實他們以他們民主國家的習性，一定要救了自己人先，都是很理所當然的。當然我們都知道，其實在他們有時可能生產或者運輸過程中有些阻滯，這個都無可避免，但是我想這個都是一個很策略上的問題，因為我想對於西方嚟講，如果佢即使即之前個疫情係咁嚴重，如果佢係由於大部分佢可能國家呢啲進步啲嘅國家都有佢哋生產疫苗，佢係可以喺好快嘅時間可以係幫佢哋嘅國民可以接種到。咁呢個亦都其實係希望可以收復翻一啲失地啦，因為之前實在係俾全球見到其實西方原來都唔係即係喺控疫嘅抗疫嘅上面都唔係做得太好嘅。咁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其實個分佈上。其實都世衛都有資料顯示，其實而家全球有 95% 接種嘅疫苗，僅 局限在10个国家那里、嗯、所以他们你会看到都 个取态或策略都挺明显的，所以就如果真的一些很穷的国家，一个都很阴功，就是说最低收入的国家就是得到25剂 的疫苗、嗯、所以你看到、你说是不是真的一个全面竞争的关系，我又觉得又不一定是，即是你看到世卫其实他都会是领导一个叫做疫苗全球取得和分配的机制、嗯、COVAX、 嗯、 所以他都知道其实可能中俄印这些有些都是其实都是做下形象工程的，即是你不可以即指意他们救晒这些国家这样、 嗯、 所以其实我看到世卫其实个做法都挺好，即是他至少他都是確保有些貧窮的國家可以拿到至少可以、覆蓋到20%的，即是 20% 兩成國民的一些的疫苗這樣。 是啊，今天星期都有個即新的消息，就是加納也是第一個在剛才你說的 COVAX、嗯啊、除了世衛還有一些即其他組織啦 去幫忙做啦、啊、不過說回這個、即如果接受即中俄印等等呢啲即輸出疫苗嘅地方，對於佢哋嚟講，如果疫苗即產生到效用咧，咁都係幫到手啊。不過會唔會有個情況咧，就係其實而家大家都即都要自顧啦。本頭先講咗三個國家，另外就係會唔會出現個情況，就係所謂 over promise， 即承諾咗咧就都係幾大嘅講得，但係 under deliver， 即送唔切啊，或者送都唔做唔到嗰樣嘢，會唔會產生啲反效果出嚟？ 咁呢、這個就要睇下個國家嘅性質，即係你見中國佢係好明顯佢個疫苗接種係落後於佢嗰個預定嘅進度嘅，咁淨係得3-4%，但係佢又其實即係你我哋都知道國內其實個疫情都基本受控，咁佢又令到國民其實又冇乜太大反對聲音，雖然我聽到嘅消息就係國內嘅民眾其實都好想盡快接種到疫苗嘅，咁所以頭先就講到譬如有其實印尼是訂了 1.25 億劑的科興的疫苗的，咁你見中國已經俾了佢300萬劑噶啦，咁佢話喺今季遲少少再會收到3000萬劑，咁佢呢個你會見到其實中國本身都好有信心可以滿足到呢啲唔同嘅國家，咁但係當然個時間係點樣，會唔會有滯後，咁好難講。譬如喺巴西嘅情況，其實中國係承諾4月底之前係要俾到4600萬劑嘅，咁呢個係咪一個真係咁現實嘅一個數字咧？仲要其實我呢度講緊只不過係中間即係幾個比較大啲，即係大啲嘅訂單，但係其實你見中國亦都送贈咗俾世衛嗰個 COVAX 都有1000萬劑咁樣，咁呢度就真係。所以中國其實某程度都將佢嗰個成個體制個能力係賭上咗喺呢個疫苗外交上面。咁如果佢真係唔單止令到國內嘅國民係滿意嘅時候，仲可以完全可以負擔到原來全球呢個責任或者全球呢個需求嘅話，其實係會令到西方可能都應該會好好驚訝。 嗯。好啊，咁啊，多谢晒袁美昌咧，同我哋讲咗呢个疫苗外交嘅一啲分析啊。 We're confident in the target that we went after. We know what we hit, and we're confident that target was being used by the same Shia militia that conducted the strikes. 刚才听到的声音片段就是来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啊，咁佢就回应翻咧，就是拜登政府都被视为咧即第一个嘅军事行动啦，就是空袭咧喺叙利亚嘅境内一啲嘅民兵组织啊。咁刚才奥斯丁就话咧，佢有信心今次嘅空袭咧已经成功咁击中咗目标，又赞扬伊拉克嘅情报人员嘅努力同埋美军专业嘅表现。 今次呢个空袭目标咧就系喺叙利亚东部境内啦，咁但系就非常之近呢个伊拉克，咁就有。有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来的，咁这个的行动之后呢，就刚才听到国防部长在飞机上面的访问，亦都是讲到即是第一个的拜登政府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来的嘛。咁但大家好留意的，究竟这个行动里面他即个部署之余呢，就是那个意味，特别在外交关系上边，咁都好强调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行动呢是有同这个盟友呢是有一些 溝通啊。咁呢一個咧就即係喺今次呢個行動裏邊咧，即係其中一個嘅即係重點嚟嘅。 嗱，美國國防部嘅發言人柯比就話咧，今次嘅空襲咧係一次報復行動嚟嘅。報復啲咩咧？就係回應翻之前嘅呢個嘅什葉派嘅民兵組織對於一啲嘅美軍組織咧係發動嘅多次襲擊啊。咁呢支嘅什葉派民兵組織咧個名咧就叫做血之守護者嚇，咁就唔係話一啲好著名嘅一啲武裝組織嚟噶。不過咧，佢哋喺上個星期一咧就對伊拉克北部城市嘅一個機場咧就進行咗攻擊，而呢個事件咧係令到一個美國軍方承包商係身亡噶。而喺今個星期一咧，呢支嘅民兵部隊咧亦都係用火箭彈咧去到轟炸巴格達嘅美國大使館區域。 咁啊，即係受到呢啲民兵組織攻擊嘅，包括美軍嘅設施啦，或者係美軍同佢哋嘅盟友啊，因為喺區內咧有好多仍然係打擊緊伊斯蘭國等等嘅一啲嘅勢力嘅存在喺呢一度嘅。咁美國就視今次呢一個空襲民兵嘅行動咧，作為一個嘅回應啦，或者講叫報復啦。咁但係咧因為呢啲民兵咧，即係頭先講咧，即係受襲嘅呢個民兵咧係有伊朗支持啦。咁但係係咪準備同伊朗係點樣嘅一個情況咧？因為伊朗今個禮拜咧都係同國際原子能機構咧係有一個即係延長3个月啊，俾呢個機構咧去檢視即係伊朗嘅核設施等等啦。咁就算係伊朗一啲嘅友善嘅表現啦。咁美國亦都係似乎係想咧將嗰個伊朗核協議咧係翻去一個即係正軌啊，咁就令到美伊嘅關係咧，即係喺翻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差唔多咁樣嘅狀況嚟嘅。 嗯，咁我哋都就快去聽一聽11:30新聞啦。咁我哋翻嚟繼續傾啦。咁繼續有108,000里節目噶，會同大家講嘅更加多嘅國際新聞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首批供港的伏必泰新冠疫苗早上由德国运抵本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到机场停机坪视察。载住伏必泰新冠疫苗的货机朝早大约10:00着陆，疫苗送到地面之后分批送到机场的停车的货车场，再由特定的货车运走。运载疫苗的箱都写有温度敏感货物和干冰等的字样，预计疫苗将会运送到中央物流配送中心，整个过程透过复星医药 BeyondTech 和政府认可的冷冻链物流进行，采用摄氏-75度超低温保温箱。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说，难以用数字去比较科兴和 BeyondTech 两种疫苗的成效，最重要是疫苗要安全而保护率达至世卫标准的要求。刘泽星在本台节目《香港家书》说，两种疫苗相关的临床研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进行，对象的组别例如是人数、性别、年龄、职业，以至是结果的定义标准都可能有差异，不能够用简单的数目字去作比较。至于本地接种疫苗之后的安全性和效率，刘泽星说，政府亦都有一套机制和专业人员监察，如果发现有任何偏差，相关委员会会即时作出应变。他说，越多人接种疫苗，香港抵抗病毒就越快成功，希望市民继续踊跃参与疫苗接种计划。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过去多年有并非外国人士透过竞选进入建制，出现很多的乱局，有需要尽快完善选举制度。曾国卫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选举制度是本港政治制度其中一个部分，亦都是主要组成部分，由中央主导去完善是理所当然，亦都是无可厚非，稍后当中央有具体决定或者方案，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共同目标是希望落实爱国者治港的精神和原则。 至于爱国是不是一定要爱党，曾国卫说，宪法清楚说明国家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特征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最低限度一定要接受和尊重。遇上车祸的前世界第一美国高尔夫球手活士在社交专页报平安，说自己接受了成功的后续治疗，目前精神不错，正在康复中，感谢外界的支持和慰问。活士当地星期二揸车前往高尔夫球场，在洛杉矶市郊一段的公路失事，连人带车翻滚冲落山坡。活士脚部严重受伤，需要植入钢板稳定，而家正在洛杉矶一间医疗中心休养。现年45岁的活士是15项大满贯锦标得主，他受伤的消息震撼体坛，众多专业运动员以及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特朗普分别慰问活士。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星期一同星期二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浙江街嘅慢线有意外，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新山道。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浙江街嘅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新山道。咁另外啦，较早前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新城市广场慢线嘅坏车咧系未拖走噶，影响到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沙田马场。咁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慢线有坏车未拖走，龙尾排到沙田马场。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现在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最后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咁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嚟啦！ 嚟啦！ 嚟啦！ 嚟啦！ 嚟啦嚟啦嚟啦！ 小宝与文迪翻嚟啦！ 笑住听， 听住瞓， 瞓住笑。 星期六晚深夜12点到2点，小宝与文迪 同你嬉笑怒骂，仲会接听听众电话。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小宝与文迪 好玩到极， 笑到宵夜都唔使食。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继续十万八千里啦，有陆宇光同埋谭永辉喺度啊。 系啊， 谭永辉，我哋头先讲起咧，呢个美国咧就系空袭咗叙利亚境内咧一啲嘅伊朗支持嘅民兵组织啦，会唔会对于而家即系美国同埋伊朗啊，系即系讨论紧系咪翻返去核协议嗰度咧，系带嚟一啲嘅阴影咧？ 系啊， 咁因为其实而家都见到咧，系虽然话咧双方都系话有机会系翻去呢个核协议底下啦，不过咧就双方都开出一啲嘅条件啦。就美国就话咧，如果伊朗咧去到严格遵守呢个核协议，美国先至准备好翻去核协议。 伊朗就话，如果美国取消制裁，伊朗先至会重新履行核协议。咁睇嚟一个博弈游戏噃。 系啊，你可以话博弈啦，亦都可以即系比较多媒体咧，即系睇美国今次空袭喺叙利亚里边嘅伊朗支持民兵咧。佢觉得如果从美国嘅回应，我系回应翻之前你攻击我嘅甲鱼饼咁等咧，咁似乎喺嗰部分可能系一个句号，就唔系话咧要俾一个好大嘅打击。就同伊朗咧係惡化一個即係個關係落去，反而咧係即係可能係想信落去嗱，我係繼續同你傾呢一個嘅核協議嘅方面，不過你都唔可以喺佢裏邊咧即係為所欲為，咁有頗多嘅好幾篇嘅國際媒體咧都係從呢個角度咧去做一個分析啦。咁講翻即係伊朗嗰個核協議咧，喺2015年嘅時候係同意咧，伊朗係同意咧限制自己嘅核能力啦，包括限制呢個濃縮油嘅濃度咧上限至到3.67%，將可以提煉濃縮油嘅離心機嘅數目咧就削減至少2%。同埋將呢個濃縮油嘅庫存咧係削減98%，去到咧係300公斤嘅。咁呢個咧即係符合當時即係西方對佢哋即係限制佢哋嘅核能力嘅方面嘅一啲嘅要求咁啦。 咁但係因為咧前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啊，咁就喺2018年嘅時候咧就退出呢個伊朗核協議啦。之後咧亦都係擊殺咗呢個伊朗嘅將軍蘇萊馬尼啊。咁所以伊朗咧就係宣布去到停止履行呢個核協議，將個濃縮油嘅濃度咧提高至到20%啦。咁就遠超頭先所講啊呢個3.67%嘅上限啦。咁而特朗普咧喺任內咧亦都係對於伊朗作出一個所謂極限施壓的一個政策啦嚇，咁重新對伊朗咧就進行多項嘅制裁，咁所以咧就可以話其實而家雖然話係美國總統換咗人啦，咁但係話雙方要去到放低呢個條件或者還原呢個條件咧，係比以前真係難好多噶啦嚇。 係啊，咁又咁睇啦，擊殺蘇萊馬尼嗰單嘅案，即係嗰個嘅事件咧，係發生喺伊拉克境內啦。嗱，又同翻今次即係美國襲擊空襲呢一個即係伊朗支持嘅民兵喺敘利亞境內咧，咁有啲媒體又攞翻出嚟比較，至少個做法上邊咧，美國咧係通傳咗佢嘅盟友。咁都有通知俄羅斯嗰啲嘢，不過好似係得4-5分鐘啦，根據俄羅斯外長所講，就即係唔係幾滿意呢一方面。不過呢仍然都係即係有一個嘅分別喺度啦。咁同埋嗰個始終嗰個位置，如果喺伊拉克境內呢，咁伊拉克嗰方面就即係更大嘅反應啦。咁好多人都覺得今次係一個即係經過好多嘅計算嘅。 好啦，講完伊朗嘅問題之後呢，我哋不如都講啲離地嘢啦，譚永輝嚇，我哋離開地球，我哋離開地球啊，咁啊，睇睇火星嗰個嘅情況啦。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火星嘅聲音咧嚇？ 而家聽下啦， 係而家聽下先。大家聽到少少一啲嘅基建嘅雜聲咧，就係嚟自呢個火星嘅探測號啊，探測器啊，就叫毅力號。咁佢咧就喺火星嗰度錄咗呢一條聲翻嚟。咁除咗聽到呢個基建聲之外咧，仲聽到啲風聲啦嚇。係 啊， 原來火星嘅風聲咧就係咁樣噶啦 嚇。咁啊，採集咗一啲嘅聲音啦，亦都採集咗咧火星嘅岩石同埋土壤嘅樣本，咁係會帶翻去地球嗰度咧進行科學研究噶。美国太空总署咧喺2月22日咧系公布咧毅力号咧系向地球传送咗高清嘅火星嘅照片啦、图片同埋一啲声音档案，希望人类咧可以对火星嘅面貌咧有多一啲嘅认识。 咁啊，毅力号降落咗之后咧，亦都系传送咗一张火星表面嘅相啊，咁啊翻嚟地球嗰度报平安。之后咧亦都系相继传送咗多达4700多张咧火星表面嘅相啊，咁就显示咗一啲火星嘅沙丘啦、岩石啦同埋悬崖嘅一啲面貌。 咁当然喺即系今个星期初嘅时候咧，大家都留意嗰个嘅呢一只毅力号啊，特别系佢嗰个着陆嘅技术啦，咁同埋佢嗰个着陆嘅过程啦，咁有啲人都觉得系即系相当惊险嘅，即系唔系话一定咁大嘅把握噶嘛。咁由呢个火星嘅大气层去到火星表面起计咧，那7分钟咧，啲人都觉得系形容为恐怖7分钟。 不過咧，今次毅力號嘅任務所採集嘅樣本咧，就冇咁快真係送翻上嚟地球啦，而可能要過好幾年咧，先至送到翻嚟地球啊。因為根據計劃咧，2026之後咧，咁啊有一架嘅取貨車咧就會前往火星，著陸之後咧就會將毅力號留低嘅樣本咧就係一一咁去攞翻噶。咁呢個火星漫遊器咧就由歐洲航天局去到建造嘅，咁而之後咧歐洲嘅一個衛星就會將呢個火星軌道上面截獲呢、這個嘅样本容器，去到负责将呢个火星岩石同埋土壤样本咧，就带翻嚟地球。 咁啊，嚟自美国太空署嘅呢一只探测器咧，就最先系登陆咗啦。咁但系实际上围绕住呢个火星咧，仲有其他嘅一啲东西喺度嘅。咁啊，有中东嘅国家亚联酋咧，近来咧都系投入咗呢个探索嘅行列之中啦。咁啊，喺日本嘅帮助之下，吓喺旧年七月咧就发射咗佢哋嘅希望号。喺上個星期二咧，已經係抵達火星嘅啦。咁亦都係亞聯酋自己建國嘅50周年啦。咁另外亦都有中國嘅天文一號咧，亦都係進入咗火星停泊嘅軌道，計劃咧喺3個月之後咧係登陸火星嘅。 咁啊，點解咁多國家都突然間有咁多火星任務呢？咁原因係2020年係火星年啊，咁意思即係話咧係地球同火星距離最近啊，咁所以咧就係多個國家咧都係開展一啲火星任務啦。不過睇翻今次毅力號咧嚇，咁就除咗一啲美國嘅太空總署嘅人士咧去到主導呢個計劃之外咧，原來都見到唔少加拿大啊，一啲航天科學家嘅蹤影。我哋加拿大嘅朋友陳善儀咧，會同我哋講下今次毅力號咧，加拿大有啲乜嘢嘅參與？ 十萬八千里，人民足印。 经过将近7个月飞行，美国太空总署为探索火星而准备的毅力号上星期成功着陆火星表面，同中国的天文一号和亚联酋的希望号同样在今个月抵达火星，展开本世纪新一轮的太空竞赛，亦都刻上人类太空探索中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毅力号在着陆一刻，看着直播的全球观众都和美国太空总署指挥中心一起欢呼，当中亦都包括在加拿大众多有份参与火星探索任务的航天科学家。好似来自魁北克省的 Farah Alibi 是指挥毅力号的系统工程师之一，监察毅力号的导航系统以及指挥中心的通讯。亚省大学的地质学家 Chris Hurt 就负责在专门研究火星土壤和岩石样本，在了解火星上是否曾经有生物迹象、物种起源等等的问题担当重要角色。来自安省的 Raymond Francis 设计了一系列的光谱仪和超级镜头来监察火星表面的岩石，他有份研发的镭射装置可以蒸发岩石，帮助科学家了解岩石的化学成分，十足十科幻电影情节。造价24亿元的毅力号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史上最复杂最精密的机械装置。值得一提的是，毅力号入面连接光谱仪、超级镜头和镭射装置的高端光纤电缆，正正是安省 Kitchener 一间科研公司开发，只有一支铅笔咁阔，有助毅力号传递最新信息。事实上，加拿大早在70年代就积极同美国合作参与各项太空任务。由加拿大专业技术开发的机械臂 Canadarm 在美国50多次的太空飞行任务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加拿大去年亦都宣布会在2023年加入美国探月计划，在月球轨道上部署绰号基维的小型太空站。同时计划耗资超过20亿元在太空探索，包括重点发展应用在太空的人工智能科技。毅力号火星任务不单单是科技探索，同时希望解答地球以外是否有生命这个千古难题。任务成功背后是无数航天科学家日以继夜付出的精力和心血，对人类的未来意义重大，而加拿大将继续在这方面担当重要的角色。 唔該曬陳善儀啊！喂，講開加拿大啊，喺即係探索太空任務裏邊嘅參與咧，我仲諗起佢哋一位好出名嘅太空人啊，叫 Chris Hadfield。咁啊，退休應該有七八年，我諗佢而家年過六十噶啦。咁但係當時呢一位嘅加拿大太空人咧，係擔任過咧國際太空站嘅指揮官嘅，仲喺呢一個太空嗰度咧就玩 rock， 咁啊玩音樂，咁就玩翻只David Bowie 嗰只，如果冇記錯係 Space Oddity。 嗯。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财政预算案5000元嘅电子消费券， 唔系话个个都有啲电子支付，佢直接可得旧年咁喺银行 pay cash 仲好过啦。 点解会搞到而家咁麻烦，又要去再揾嗰啲支付平台？农民商才嘥时间，7月先开始去登记咧。 咁你又唔可以交租啦？嗰1000元一个月，我都唔知点样去用。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西杰，西杰啊， 你喺边啊？瑞文，唔见你、啊。 我喺个 app 度啊，我睇下有冇潜水嘅感觉啊嘛。 你快啲翻嚟啦！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咗潜水课程总监欧兆坚，带你去海洋生态旅游啊。 而我就继续主理大气候低碳生活问答比赛，一起玩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陆宇光，我哋头先讲过呢个话题啦，包括空袭呢一个亲伊朗嘅民兵。喺呢個敍利亞啦，同埋呢一個卡舒吉案嗰、那個同沙特嘅關係等等咧，都係考驗咩拜登政府嘛。跟住嚟講呢個嘅議題咧，都人啲人覺得都係對拜登政府一個外交上嘅考驗，就係講緊咧喺高卡索地區嘅格魯吉亞。咁啊，今個星期裏邊佢哋嘅新聞咧，就係咧佢哋一位嘅最大嘅反對黨統一民族黨嘅領袖咧係被捕。咁但係個過程咧，拘捕過程非常之高姿態。咁啊，佢咧係被控喺2019年咧格魯吉亞示威當中咧係煽動同埋組織暴力啦。咁但係今個禮拜二咧，政府當地嘅政府出動咗過百嘅警察咧，包括啲特種部隊咧包圍呢一個政黨嘅總部啦，用埋呢個雲梯啦、放催淚彈等等咧，咁就拉咗呢一位嘅米利亞。咁喺呢個拘捕行動之後咧，總理卡加里亚咧就宣布辞职嘅， 话要动用云梯同埋催泪弹去到拘捕一个即政治反对派，都好似都几大阵仗吓。咁所以咧，今次呢个事件咧，亦都引起格鲁吉亚嘅反对派咧系大型嘅示威啊。咁睇翻咧，其实2019年咧都进行过，都发生过一次嘅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噶。咁之后咧，2020年嘅10月咧就进行咗大选。咁外界预期咧就应该会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啦。咁但系多个嘅反对党派咧，包括今次有领袖被捕的统一民族运动党就说这个选举有操控舞弊，就杯葛这个新的国会，就一直都未化解这个政治危机。 是啊，2019年那水的格鲁吉亚的示威呢，当时那个触发点呢，就是因为有俄罗斯方面的嘉宾去到格鲁吉亚的国会，就坐了个议会个议长的位置，用俄語嚟到去發表演說咧，就係即係引起好多人覺得唔滿意啊，咁而引發嘅。咁實際上咧，格魯吉亞嘅問題咧，亦都係同呢一個高加索地區咧喺蘇聯解體之後咧，俄羅斯同呢個西方咧爭奪呢個區裏邊嘅影響力咧係息息相關嘅。今次被捕嘅呢位嘅政黨領袖咧，佢係抵抗呢個俄羅斯影響力嘅一方啦。但係佢必須要指出。有一啲媒體報道裏邊咧，係指出一點咧，就係咧近星期裏邊示威群眾唔一定係支持呢一位被捕嘅政黨領袖，或者係佢哋嘅政黨嘅。不過佢哋係一個屬於公民社會嘅發聲啦，追求公義啦，亦都係唔希望咧俄羅斯係借機咧係滲透更加多嘅影響力咧喺區內嘅。 嗯，咁而即係俄羅斯喺高加索地區咧，仍然有相當多嘅外交同埋軍事聯繫啦。咁譬如話係美軍同埋北約部隊喺阿富汗戰爭期間咧，戰爭物資咧亦都曾經取道格魯吉亞同埋阿塞拜疆去到運送啊。咁見到咧呢個地方咧，可以話係好多嘅動盪啦，即係格魯吉亞以至到高加索地區其他嘅地方，譬如係吉爾吉斯啊、阿比尼亞咁樣，咁都見到咧，就係一啲嘅大國嘅影響力喺度爭奪咧，佢哋呢個喺呢啲地區嘅影響力啊，譬如俄羅斯同美國咧，都有伺機介入一個情況，咁啊，所以都成為咗頭先你話咧，拜登政府嘅一個考驗啊。 係啊，格魯吉亞咧係有接受美國嘅 援助嘅，喺2010至2019嗰大概十年里边咧，个军事援助达到$2亿多啦，非军事援助咧每年都6000多万嘅。美国会唔会即系就住格鲁吉亚情况咧，即系有一啲出下声啊，或者点样嘅情况咧？咁就仲系要观察一下。另外呢、這个礼拜咧，当然都要讲讲咧缅甸方面情况啊。 系啊，因为缅甸嗰个嘅反对军事政变嘅示威系继续持续噶，不过咧就多咗另外一批咧军方嘅支持者出嚟，并且有啲嘅暴力袭击啊。因为星期四嘅时候咧，有一啲嘅军方支持者就袭击反军方嘅示威者，一啲嘅军方示威者咧就系、是。軍方支持者就帶住刀呢啲嘅武器咧，就向啲示威者投擲石頭等等雜物啦，咁樣咁結果咧就見到最少有3名嘅示威者同埋1名嘅警察喺衝突之中死亡。 公民社會咧參與呢一次嘅公民不合作運動或者嘅示威嘅行動咧，係即係可以話個聲勢都冇乜特別即係平息落嚟，但係反而咧就係、是、軍政府方面咧嗰、那個加強嘅一啲嘅壓力啊、拘捕啊等等咧，喺呢個禮拜裏邊咧就加強咗啦。另外咧，喺东盟一啲嘅国家咧，都系尝试系即系划船啦。咁喺包括系印尼啦，包括泰国嘅外长啦，都同呢一个而家嘅缅甸军政府外长咧有一啲嘅见面。咁包括印尼外长在内咧，系讲过一啲希望可以有一个即系唔好有流血冲突嘅情况咧出现嘅。 咁睇睇咧，究竟东盟咧会唔会为缅甸嘅局势咧可以降温啦吓？跟住落嚟咧，亦都要听听人物档案啊！咁啊，亦都睇睇咧一个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咁睇下佢哋咧就系呢个有个独立媒体咧就叫做当今大马吓。咁啊，其中咧佢哋嘅创办人咧颜松庆咧就系今次人物档案嘅主角啦。 10万8千里人物档案。 当今大马创办人颜松庆，颜松庆在澳洲读书的时候曾经积极参与社运，关心社会发展，回到马来西亚后加入国营报章太阳报，负责报章的调查报道。1995年多名非法移民在马来西亚一个拘留营地死亡，颜松庆和其他记者调查后发现死因是患上脚气病或者伤寒，这些疾病容易预防。营地管理人员被指控没有妥善安置非法移民。调查报道在《太阳报》出版前的数小时被撤回，颜松庆转移将报道交给非政府组织公布，直至政府确认相关死亡事故后，《太阳报》才刊登报道。不过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就因为发放错误新闻被捕，令到颜松庆深感传统媒体的限制。1996年他采访一个讨论东帝汶议题的会议，期间被捕，事后太阳报拒绝刊登他讲述自己被捕经历的文章，颜松庆因而辞职。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最高领导层出现政策意见分歧，副总理安华被革职，他的支持者发动大型社会运动。不过传统媒体报道保守，民众转移到当时刚刚兴起的互联网，搜寻更多元的资讯，但是网上同时充斥不实消息。颜松庆和友人一起创办当今大马，目的就是要提供正确中立的信息。马来西亚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在网络上维持相对开放自由的空间。不过有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发放言论后都有自由。2003年当今大马一篇读者文章被指冒犯政府，颜松庆拒绝披露笔者身份，警方于是捡走全部电脑和伺服器调查。作为网媒就失去了发放传播新闻的工具。颜松庆形容这是当今大马成立以来其中一个最难挨的时刻。当晚当今大马的支持者到办公室楼下手持烛光集会，甚至有人将电脑借给他们以示支持。颜松庆说愿意站出来支持当今大马的人数超过想象，令他十分感动，同时决定要坚持下去，不会让支持者失望。 好啦，结束我哋咧非常之紧凑嘅一个小时嘅节目啦。今个礼拜里边其中一个消息咧，就系法国嘅传奇电音组合 Daft Punk， 而家听到呢一队嘅组合咧，就用一个短片嘅形式咧宣布解散啦。 好可惜啊！ 咁啊，九十年代咧已经系成军嘅呢一对 Daft Punk， 咁我都唔知点译晒佢个名 ，Daft 就傻瓜傻傻地咧 ，Punk 我真系唔识译啊 ，Punk 就系音乐啊或者一个次文化嘅类型啦，可以咁讲。 系啊，咁啊，佢哋做嘅电子音乐啦，咁就风行好多地方啦。其实佢哋而家都仲可以好有搵钱嘅能力噶 ，Billboard 咧话佢哋今年其实预计咗即系嚟紧嗰个年度里边可能赚紧都系以亿计美元计嘅呢个收入噶。咁但系今个礼拜咧公布了一条短片咧，佢哋就即系自己引爆咗佢哋嗰个象征性嘅机械人头盔，1993至到2001，咁就宣布解散啦。 好多樂迷都喺網好多樂迷都喺網上面接表達好可惜啦，因為其實真係好經典啊！佢哋所創即係所係推動嘅一個電子音樂嘅文化咧，就正好食正呢個九十年代咧，就係美國啊、英國啊都係好流行嗰只 techno 啊、嗰只舞曲啊咁所以有啲嘅評論咧都覺得係好代表住嗰個年代嘅一個電子音樂嘅風格。 咁啊喺聲音裏邊咧就繼續回憶啊，同埋即係回味咧佢哋做出嚟嘅呢個好嘢啦。咁啊，我哋結束今期節目啦，再見。 拜拜。